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是和我同在忠实的女神，我赞美你。她是竖琴，世界上最古老的拨弦乐器，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竖琴的音色婉转精致，能奏出柔和优美的抒情段、华彩段，极具感染力。它一直被认为是世间最美的乐器。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揭开竖琴神秘的面纱。今天古典也流行的做客嘉宾就是年轻的竖琴演奏家孙诗萌，欢迎。 大家好，我是孙诗萌。 欢迎孙诗萌。在今年，孙诗萌荣获了威尔士国际竖琴艺术节二重奏比赛第二名，伦敦音乐戏剧艺术节竖琴比赛第三名，同时参加北方皇家音乐学院威尔士协会音乐会，并且在北方皇家音乐学院音乐厅、兰克斯特大学演奏厅登台演出。现在孙诗萌任教于天津音乐学院管弦系竖琴专业。说到竖琴这样乐器，我们大多数人的脑海中还有耳边听到的都是这种仙乐飘飘的感觉。其实我们对于很多的乐器不够了解，像钢琴、小提琴大概是大家听到最多的乐器，而对于竖琴这样乐器，我觉得既是那么美妙的一个乐器，而且呢，竖琴的种类其实有很多，有一个形容嘛，是最古老的拨弦乐器，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这么说其实挺对的。因为它呢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可考的发现的最古老的一个拨弦乐器了。最早的记载大概出土于公元前将近3000年的一个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一些陶器上面、一些瓷片上面的一些浮雕、一些画作上面的记载。那么它开始呢，其实它的形制很简单，完全不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音乐会踏板竖琴一样，它很大，它有很多弦。那开始呢，它其实只是可能一根树枝，然后绑了几根这个弓箭上面的弓弦，根据它绑的这个松紧的不同呢，它发出了音高低不同的声音。这就是竖琴最开始的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形制。 那么它也是经过了好几千年的一个漫长的发展才发展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家经常会看到的这个音乐会上面的踏板竖琴。哎，稍等，刚才呢孙师傅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段关于竖琴的介绍其实有很多的名词解释在里面，我觉得一个是音乐会踏板竖琴这个名词解释，一会儿呢要和大家细细的聊。 还有一个名词解释就是竖琴的发源地是在美索不亚平原上，的确竖琴这样乐器的前世今生充满了神秘而传奇，也引发了不少人对这样乐器的追溯。不过我们对这样乐器的了解还是从音乐上先来入手，有句话不是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则是耳听为实。先来说说这段音乐。 这段音乐呢是一首非常非常著名的竖琴独奏曲目，叫做《源泉》，是法国作曲家哈塞尔曼所创作的一首作品。而我们现在听到这段音乐的演奏者也是孙诗萌的老师，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竖琴教授、中国交响乐团首席竖琴演奏家王冠。 泉水也可以译作泉水，这是法国竖琴大师阿方斯·阿塞尔曼在1898年写下的这首作品。整首曲子行云流水一般，就像是潺潺的溪流晶莹剔透。那这首曲子呢最初只是一首没有名字的练习曲，对，竖琴也有练习曲，后来呢由于它非常的好听，让人们联想到源源向外涌的泉水， 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名字。那就孙师萌刚才提到的几样名词解释逐一来为大家介绍。其实对于竖琴的了解，其实我们 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大概有很多的混淆，老觉得是音乐会上演奏的竖琴，还有包括爱尔兰的竖琴，好像都是一种，但是其实竖琴的种类还是挺多的。能不能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对，因为大家的观念里面，竖琴基本上都是现在大家音乐会中看到的竖琴的样子，因为竖琴在中国的发展呢，相对于西方来说还是比较晚的。然后它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 现在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国的老前辈他们所学的竖琴也都是现代的这个音乐会的踏板竖琴。那么后来我们越来越多的机会出国去学习也好，去参加一些艺术节也好，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地区，比如说英国的苏格兰和威尔士，包括爱尔兰等地呢，这个竖琴基本上相当于他们的民族乐器一种存在，就类似我们的 比如琵琶或者是二胡一类的，不夸张的说，基本上在学校里面，孩子们都会去学习这样一种乐器。然后你也会在街上经常看到有人会背着一个小的竖琴，在街上走或者是在街上做一些街头表演，所以很有意思。我们去参加的苏格兰和这个威尔士的一些艺术节上呢，他们也其实也是以这个小琴为主的。 那么小琴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音乐会踏板竖琴，它是一个音乐会进行古典音乐会演奏的一个形制，是最终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现在也有很多的小琴是被大家所演奏的，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比较多。 那么小琴它也是分为各种型号，有小一点的小琴，有大一点的小琴，它的弦数不一样。因为刚才你提到这个小琴哈，还有音乐会踏板竖琴，我想大多数朋友都不太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能不能给我们稍微详细的介绍？ 还有当代的竖琴又是如何区分各自的类别的？现在已经不再分有比如说苏格兰竖琴啊，或者爱尔兰竖琴啊，没有分的那么仔细了，现在只是按照琴的这个，因为都是现代竖琴了，已经只是按照琴的这个大小来做一个笼统的一个区分吧。但是有些地区比如说巴拉圭，对，他们有一种他们自己的竖琴，跟我们的琴弦的分布啊，然后弹奏的方法，包括变音都不太一样的，也是一种他们的民间乐器。 传统意义上了解的竖琴还是分为大琴和小琴，因为现在发展到现在都是现代竖琴了，小琴的形制也都是一样的，都是手上的板键竖琴。大琴是我们的变音是通过脚下踩的踏板，那小琴的变音呢是通过手上的扳键。哦，手上的扳键，哎，很有意思。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这段音乐呢是一段凯尔特竖琴，凯尔特竖琴与刚才听到的清泉的那种纯粹的古典竖琴的音乐不同，就像刚才孙诗萌所介绍的，也算是竖琴当中的民间音乐了。 刚才孙诗萌为我们介绍的，竖琴是大竖琴和小竖琴，小竖琴呢是通过手上的扳键来变音，而大竖琴呢则是脚上的踏板。竖琴早期是不能变音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变音的这个装置在琴上，然后所以这就造成了它曲目的很多限制，因为很多音它弹不了，没有这个音。竖琴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为了寻求这个变音所做出的一些这个形制上的变化。 比如说像爱尔兰竖琴啊，像苏格兰竖琴啊，还有哪些地方的竖琴，他们的这些也是都有变音变化的吗？现在的琴就基本上都有了，但就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的尝试吧，试图做过双排弦的竖琴，甚至三排弦的竖琴，就是为了没有这个踏板或者扳键的情况下，它人为的把这个音这排音给你加出来在弦上。 所以这些也都是它经历过的，包括交叉弦的竖琴，它是一个弦两个弦成交叉状的，是相当于在钢琴上的黑白键一样，它有变音的。但这些琴呢，都在这个尝试中也发现它的各种问题，它依然不是很方便，所以就慢慢的也都淘汰了，才发展出来今天的这个音乐会的双向踏板竖琴。 竖琴上的踏板是为什么呢？因为像钢琴上的踏板是为了延长音啊， 对，竖琴上的踏板就是为了变音的。 变音， 大竖琴呢有七个踏板，分别对应了七个音，所以我们想要变音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升要降，你在钢琴上会弹黑键，那在竖琴上呢你就需要踩踏板。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看到的很多竖琴演奏，不只是看到外表上很 鲜的那种，很鲜的那种，对，那种感觉其实脚底下其实很累的。如果大家会看的话，其实让我想到一种包括过去的古钢琴、羽管键琴这些乐器之间的这个联系。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作品是作曲家杜希克所创作的 C 小调奏鸣曲。 在竖琴的作品上，古典流行真的很少带给大家今天非常感谢孙诗萌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不同的竖琴音乐。一听到这一首，觉得就是很古典了。这首作品是捷克作曲家杜希克创作的，他幼年的时候就显示出钢琴和管风琴的演奏才能。那他在布拉格还攻读神学之后，而且一度想担任神职工作，后来在汉堡还师从了 CPE 巴赫。 CPE 巴赫是我们知道的老巴赫的第二个儿子，也是他儿子当中最有名的一位了。而杜希克则是与莫扎特同时代的捷克作曲家。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他的 C 小调竖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回旋曲。 刚才我们听到的呢，其实也是孙诗萌的老师所演奏的。那刚才也介绍了，孙诗萌最主要有几位不同的老师，有来自中国的老师，那是孙诗萌大学期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师从于中央音乐学院的竖琴教授，中国交响乐团的首席竖琴演奏家王冠。那这里呢就是王冠来演奏的。同时呢，孙诗萌刚才也介绍了，他是在英国北方皇家音乐学院硕士竖琴专业，师从竖琴系主任 Aaron Lynn Jones 教授。那其实我知道孙诗萌有三位恩师，还有一位是法国竖琴演奏家。跟不同的老师学习竖琴，会有不同的流派带来的不同感受吗？就像刚才这首作品也是你的老师所演奏的。 对，略微会有一些老师上教学风格的这个不同，倒不是太存在流派上面。因为我在中央乐上学的时候呢，跟随的是王冠老师。王冠老师他的老师是法国的竖琴大师，现在也是世界竖琴学会的主席。后来呢，那我也有很多机会去跟这个老师，这个法国老师去学习。那么他们法国的教学呢，还是比较偏向至少就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比较偏向学院派传统的一些作品，包括他为你选择曲目，他对你的这些技术上技巧上要求的这个严格性是非常非常精确的。所以你跟他们上课的时候会感觉到很累，但是确实对你的这个技术要求，包括音乐上面很细微很细微的一些要求都非常非常严格。那我在英国上学的时候，因为是读的研究生，所以学校里面就不光是竖琴的这个主科，还有一些其他的课程，包括我们整个学校的氛围都其实比较偏现代。学校里面的现代作品音乐会，包括作曲系的音乐会，这种演出非常多。那么我们在上学的这个学习专业的方面呢，老师也会经常帮我们介绍一些这个现代方面的作品。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喜欢，然后因为很少接触这些现代派的作品，被老师这个介绍了一些作品以后呢，我也尝试着去听了听，然后尝试着去演奏这些作品。我觉得现代作品也有它的这个有意思的地方。 哎，说到现代作品，其实在古典流行中一直最近在和大家讨论一些在21世纪的我们应该听怎么样的现代作品。很多我知道身前的很多朋友呢还沉浸在古典作品当中，但是作为现代人应该所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音乐。那之前呢也是在音乐会里引发了很多好朋友的讨论。那接下来呢就让孙诗萌为我们推荐一首作品。 对，这首作品叫奥乌雅，然后它是结合了一些特殊演奏法，比如说大家听到的最明显的这个敲击琴板。那么现代作品它跟传统作品除了这个传统和声啊，包括调式上面的这个区别之外，它最大一个不同点就是它会运用非常多的这个其他的特殊演奏技法，比如说敲击琴板，比如说用指甲去弹，比如说按压这个琴弦让它发出一些其他的声音，这些都是现代作品中比较常用的一些演奏技法。 现代用不同的演奏法演奏，还开创了这些乐器不同的音色音质，甚至是音乐的特点。就像这一段啊，我觉得很像是我们自己的古筝的音色一样，但其实它是竖琴。这和很多当代的这个演奏技法，甚至是包括先锋派啊，就是很相通的。因为我们不够了解竖琴这样乐器，所以我们可能会把竖琴这样乐器的理论包括这些套用其他的乐器，比方说刚才我们也提到钢琴的踏板的不同使用，甚至想到这个古钢琴到甚至管风琴这样不同的沿袭变质到今天的竖琴。那其实在无论是钢琴小提琴，像小提琴有不同的学派，法比学派、俄罗斯学派等等。那崔世萌也讲到这个他的法国老师和英国老师稍微技法上和学派的不同，那还有没有竖琴上也分不同的学派这种类型？ 早期是有一些的，比如说俄罗斯和美国法国这边的区别，但是因为其实整个竖琴的发展几乎是从法国开始的，所以后来美国学派呢也是由法国人所创立的，他们从法国巴黎国立音乐学院毕业以后纷纷去美国创立的，在美国的学校创立的竖琴专业。所以提到竖琴的发展总和法国是分不开的。那么他们最大的区别呢，其实是一些练习的方法，包括手型的一些上面的区别。比如说像美国的 Salzedo 所创立的一个，不能说学派吧，就是他的一种个人风格，就是他需要你两个手肘完全端平弹的时候呢，每一个手指都要完完全全的这个回手型，包括俄罗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手型方面的一些不同。但是竖琴发展到现在呢，其实差别都很小了，就是逐渐趋向于一个统一的技术。 那孙世萌，你是哪个学派的？ 还算是法国吧，因为毕竟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也是从法国毕业回来的，所以对。 刚才也提到了法国的流派，法国的作曲家对竖琴作品的影响。那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法国作曲家弗雷所创作的一首竖琴作品。而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也看到了很多好朋友的问候签到，还有提的问题。像一般的 Edward 说以前在音乐厅欣赏过一位西班牙竖琴演奏家的专场音乐会，当时是第一次欣赏竖琴音乐会，都是国外作品，但是他说居然感觉到很美妙。其实我相信今天很多朋友听了这期古典流行就会觉得啊，竖琴原来是这样的，其实并不是我们之前了解的那种只是仙乐飘飘，还有很多力度啊、技巧啊，以及历史上的很多的故事啊种种。那今天呢，很高兴年轻的竖琴演奏家孙诗萌呢，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竖琴的音乐、竖琴的这样乐器。相信很多朋友今天也是大开眼界。刚才爱德华也说，不知道孙诗萌老师有没有中国的作品推介呀？以及会有专场音乐会吗？还真有，因为今天孙诗萌呢，就是在古典流行就来上半时段，因为他今天晚上呢，将和北京交响乐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有合作，那将演奏的是德彪西的作品，所以呢，孙诗萌接下来就是要去走台了，没错，走台。所以呢，在下半时段呢，我将一个人在直播间呢，为大家介绍一些竖琴作品，还有一些好听的作品。以后呢，孙诗萌还来做客。对，在今天晚上，孙诗萌将和北京交响乐团合作演奏德彪西的作品。好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因为呢，孙诗萌过两天呢还会来到古典流行做客。我想，关于竖琴的种种呢，我们还没有聊完。也欢迎让孙诗萌给我们多多介绍关于竖琴这样乐器这种特别的音乐。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真的这样乐器就有这样的感觉，此曲只应天上有。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给我们上半时段做客的嘉宾就是年轻的美丽的竖琴演奏家孙诗萌。别看他很年轻，今年呢还荣获了几项大奖，像非常有名的威尔士国际竖琴艺术节二重奏比赛的第二名，以及伦敦音乐戏剧节竖琴比赛的第三名，同时呢还在英国参加了很多的演出。现在呢回国任教于天津音乐学院管弦系的竖琴专业。刚才上半时段呢，孙诗萌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竖琴这样乐器的，比方说历史、它的沿袭，还有大琴、小琴，以及音乐会踏板竖琴等等。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孙诗萌今天晚上呢，刚才我也介绍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和北京交响乐团有一场音乐会，其中呢在上半场的音乐会当中呢会演奏德彪西的作品，演奏的是德彪西的这首作品宗教舞与世俗舞，竖琴与乐队作品第一组曲和第二。所以说孙诗萌去走台了。那在过两天的节目当中呢，孙诗萌还会在古典流行中和大家继续来聊聊竖琴。所以刚才在乐友会当中哈，我也征集了大家的很多的问题，像怪呆虫会问竖琴有共鸣箱吗，然后又被田说了我听过竖琴的协奏曲，那竖琴的其他作品都有哪些，还有怪虫虫还问古代的箜篌算竖琴吗，这个竖琴几个踏板啊，都起什么作用啊等等。大家的问题也都很踊跃，这些问题呢都会发给孙诗萌，让他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分享竖琴这样乐器。那这里呢我们听到的弗雷这首作品也是刚才提到的孙诗萌的老师，他的法国老师，也是当今竖琴协会的主席伊莎贝拉·普瑞。 也流行。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弗雷的作品，也是刚才孙诗萌提到的他的法国的老师，当今竖琴协会的主席伊莎贝拉·普瑞恩，他来演奏的这首作品。所以从刚才的音乐当中，我们感受到了竖琴音乐的即使是仙乐飘飘的感觉，同样也有力度和张力。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我跟孙诗萌很熟，经常看到他的手上有弹竖琴练竖琴的时候的很多的水泡啊血泡啊，所以当我听到这个伊莎贝拉他演奏的这些作品的时候，他的这个力度，他的这个技巧，我都觉得真的很疼的感觉。当然我也看到了很多好朋友关于竖琴的很多问题，刚才也提到了这些问题呢，留着孙诗萌下次来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让他回答。同时呢，其实孙诗萌在12月15号，哦，真的是下个月啊，今天有演出，下个月呢还有在大剧院和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的音乐会当中呢，他也会演奏一首很特别的作品，那就是其实据说是在竖琴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什么呢？莫扎特的 C 大调长笛与竖琴与乐队协奏曲。而这里呢，我们听到的则是今天晚上的曲目，刚才提到的德彪西。 首三拍子的 Words 出现了，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在今天晚上孙诗萌将与英国指挥家兰姆一起合作德彪西的竖琴协奏曲《宗教舞与世俗》。一开始听到的神秘的具有很强的印象派色彩的那是宗教舞，而这段转换到了世俗舞。在音乐当中我们也很听到了德彪西的很多音乐上的色彩。要说音乐上的色彩用竖琴来表现，它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具有着那种朦胧特有的大色块的美感。